欢迎来到星期日的广东广西，我是海林。今天是一个热辣辣的星期日，三十度了已经，相对湿度 76%。 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呢，真是博大精深，就是颠倒。颠倒这个题目呢，我自己确实来讲，我真的见到这个题目我自己有点怯，但不要紧，在直播室里面呢有飞哥岑日飞和万玉伦，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今天呢应该是很博大精深的，可以怎样都可以。 我问一下万玉伦先。 好，早晨海林。 颠倒你觉得怎样？ 颠倒你正话讲都很阔很博大精深，幸好有岑老师在这 里。我们不用怕，我们今天底气很足。 是啊，那呢颠倒呢，我想其中呢即是说我们一般说颠倒黑白，颠倒是非，我接到的题目都说口气，怎样去讲多一点呢，是吧？其中一样我想就是讲一下我们中小学的时候读的成语啦，指鹿为马那个颠倒，颠倒是非呢就是赵高和秦二世那个那样东西。那在生活上、职场上、政治上、社会上呢，成日都会见到颠倒黑白、颠倒是非的。因为啲人有利啊嘛，即系对自己有利嘅时候，即系夹硬扭曲件事去讲咯。即系呢个系常见，经常都会掂到嘅嘢。吓唔啱都讲到啱系嘛？即系我哋俗话贴地啲讲。 咁飞哥咧？ 嗱，我讲下个好贴地嘅嘢先啦，讲颠倒啦。我早几日去非法，我明明喺非法嘅时候喺一块镜度望到嗰、那个。理髮師啊，揸住個髮鏟咧，同個鏟頭嗰陣咧，係左手揸住嘅。然後我倒翻轉頭望佢咧，發覺佢係右手揸住嘅。呢、這個好明顯嘅 顛倒左右。 係啊，即係以左為右。我睇住佢喺個鏡裏邊係用左手嘅。我望一望佢，發覺揸住個髮鏟嗰個係右手。咁喺鏡裏邊就變咗左手。係佢真事咧就係右手。咁其實呢個好明顯嘅顛倒，呢啲係出咗出嚟，係嘛？所以見到啲依啲好多嘢都周時嗱，依家海林，我問你一樣嘢咧，我唔係你問我，我問你啊。你想將顛倒嗰個含義將佢擴大各方面咧，倒翻轉，英文點樣講顛倒？ 哦，英文 咁啊，咩咩？你英文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翻譯啊嘛，咁唔同嘅翻譯你變成顛倒本身，佢有好多唔同嘅含義。 顛倒令我想起英文呢，有一部戲叫 Topsy Turvy， 飛哥有沒有看過？就是講 Gilbert and Sullivan， 即是英國那個興歌劇的那兩個拍檔，他們怎樣當年怎樣寫他們的這個1999年的戲呢，就專當年講他們怎樣寫那出 Mikado、即是我們一想起 Gilbert and Sullivan、我們就會想起 Mikado、Topsy Turvy 可能是一個譯法，另外一個譯法我諗起嘅咧，我當初睇呢個題目一諗啦，我就諗起煉金術，因為我諗起就係話依個即係 as above so below，所以其實飛哥講得好好嘅，就係話到底係顛倒啊，定係對稱啊？因為其實 as above as below，其實。我哋到底我哋平時成日覺得嗰、那個即係每一樣嘢都有兩種嘅睇法噶嘛，即係嗰個一杯水到底係半滿啦、定係半空啦、如果半空就係話，而家依啲嘢所有嘢都係顛倒，但係如果由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可能呢個係對稱。因為我最近喺度睇緊天文學嘅概念啦、就話有黑洞其實就有白洞。因為廣義相對論入面講嘅所有嘢，當佢講提到有黑洞呢個概念嗰陣，其實就會有白洞， 即係陰陽學咯喎。 係啦， 有正就有反啦。 咁我哋就陰陽學咧，就真係唔係我專 門。你正話講到對稱咧，我即刻諗起一樣，我中意影相，我學緊影相，影到個水個倒影，好開心，仲係靚嘅。咁而家。香港近呢兩年疫情，好多人出唔到門咧。喺香港內部要揾啲景點旅遊啊，咁咧，譬如西環啊，好多地方天空之鏡啊咁影咧，其實影地下一灘水啫嘛。有時影個水池，咁就要咧，即係有時我哋中意影嘅點咧，就影到個好靜，即係個湖邊好靜，咁就影落嚟。咁但係我。 俾我有時咧，我又有一次喎喺度影完之後，我又有少少妙想喺度，咦，好得意喎！喺個山峰最高個點咧，個倒影一跌咧，喺個倒影度就變咗最低個點喎。 嗯， 啊，係嘛？其實你譬如話影太平山、影盧峰咁樣上邊老襯亭咁一去到，如果畫真係咁樣影咗落去咧，個老襯亭變咗去咗最底喎。咁有時人生可能都係咁嚇，以為自己最高個點咧，可能相反過嚟就變咗最低個點。 嗱，我點解話問阿海林你用英文去睇顛倒呢兩字？因為英文有對顛倒有唔同嘅翻譯。咁呢啲唔同嘅翻譯咧，就正好可以我哋説明顛倒嘅含義。同埋譬如話舉個例，英文有一種翻譯咧，將顛倒譯為 upside down。 嗯， 咁你即係話好似係海林教瑜伽，瑜伽有好多倒立啊，成啊咁啊，咪 upside down 咯。 倒樹衝啊， 係啊，樹都倒樹衝咁啊，變咗依個係一個 upside down 嘅一個就嘅。咁咧又另一個翻譯咧，就叫做咩咧？就係、是、我哋佢唔係一個中冠嘅倒樹衝倒立嘅個問題，就叫做咩？就叫做 reverse。啊，咁依個係 linear 嘅啦，但係係一個方向唔同，一個正一個反。reverse 依個就符合咗道家老子所講嘅反者道之動。嗱依個就係一個顛倒。咁另三個咧嘅翻譯咧就係我哋講英文所講叫 inverted comma 個 inverted， 倒彎轉呢個叫倒置， 倒置 嘅標點 inverted comma 倒置，咁倒置咧又係一個顛倒，倒彎轉出嚟，咁所以咧變咗你呢個顛倒，你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個顛倒，所以呢、這個德國嘅哲學家黑格爾有個名言啊，佢話哲學就係顛倒嘅世界。 顛倒的世界，為什麼是啊，點解咁講？ 因為他問問題，我哋講佢話你研究呢個世界咧，有兩種不同的進路，一種係我只睇個現象。咁你呢個哲學咧就唔係淨係睇個現象，好似以前我哋次官成日有個名句即係其實哲學嘅嚟噶，從現象看本質。咁個現象背後咧，將個顛倒個現象再顛倒咧，你睇到個現象背後有個本質。 係。 咁呢個咧本質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將嘅現象顛倒出嚟，你都變咗發覺原來好多嘢咧，你睇個相咧睇唔到個本來面目，個本來面目就係呢個相。而家所以變咗佛家成日講，我哋成日活喺一個顛倒嘅世界，因為我哋而家所睇嘅現象咧都唔係真嘅， 虛幻。 係啊，咁你個現象背後個本質先係嗰個本來面目。因為我最近。有個好好嘅講法咧，從顛倒嚟講咧，或者我唔可以跳出英文個 reverse 或者upside down 講，就話問題我哋有邊嘢點解我哋現在好多依個世界所見到嘢都係顛倒咧？就之所以顛倒，佛家講嘅顛倒係從你個腦搞出嚟嘅想像啊，好多個妄想搞出嚟嘅，所以咧依啲妄想咧就係我哋而家現實充滿積聚依樣嘢，又叫做咩啊？就叫做添加劑， 添加劑 唔顛倒咧就叫做無添加劑。一加咗添加咗嘢咧，就變咗你就係、是、同樣一樣嘢，本來面目係咁，但係你嗰個睇法咧就添加咗嘢上去。每個人睇嗰個相咧都係唔同，其實都係顛倒嘅。所以喺佛家有個唯識學有個講法咧，叫做咩？叫一水就四見。即係同樣本來面目係水。咁天人見到水就覺得佢係琉璃。如果係蝦魚蝦見到水，你覺得佢水係黃公。我哋人見到嘅水，其實我哋見到人嘅水咧，每多人嘅睇法唔同嘅。同樣一個海，大家都好多唔同嘅添加喺度啊。咁然後咧，係變咗係餓鬼啊！見到水咧就龍血。所以同樣係水。但係其實所睇嘅嘢全部都係顛倒嘅。嗱，我哋最平常所見咧就依、這個，我哋舉嘅例充斥住顛倒嘅嘢就問題嘅。有啲嘢明明啊好值，好有價值嘅，但係唔使錢嘅。但係有啲嘢咧係咁啊無價值嘅，就係、是、超貴。海林就知啦，我見到海林，你都唔係名牌嘅追逐嘅人咧，係嘛？ 唔係 啊嘛。但好多人追逐個名牌咧，其實我哋係顛倒啊，根本嗰啲嘢根本好平喎，搞到咁貴。 呢個就係我自己讀經濟學嘅時候，咪叫做 Diamond Water Paradox 咯，一個謬誤嚟嘅， 係 一個假象嚟嘅。咁就係話咧，海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嗰啲佢哋 define 或者 Adam Smith 啲思想全部 define 得好清楚，就分咗 所謂價值的 value 個價值 個價格， 你是一個 use value 定 exchange value 啦。嗱，好似我哋而家吸緊個空氣，我哋喺直播室或者喺大自然係唔使錢嘅，但你冇空氣即死喎。咁我如果話海林啊老師，我賣啲空氣，你係傻嘅，你一蚊都嫌多係嘛？但係話粒鑽石咧，你唔食得、唔飲得、唔吞得，乜都唔得。冇生命嘅， 其實你攪碎咗啲鑽石吞入去嘅話，會死嘅。 係咯， 可以自殺嘅。 係嘛，整碎個胃啊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Diamond Water Paradox， 而呢個咧係好就係阿岑老師正話講嘅，其實係個社會現象咧係一個假象。一個假象。咁而個問題就話，當鑽石加價越貴，或者 Rolls Royce 或者啲名錶啊，一啲名車越加價咧，你就越追求。啲名车名表，嗱，你睇下过去二十年啦，吓我哋见证到嘅回归后嘅经济都上落咗好多次嘅。每次我去行到啲表行面前咧，嗰啲名表十大咧，全部微升微调。咁有啲人讲明啊，我哋今年唔加价，产量保持。佢如果一减价咧，好大镬嘅，佢哋全部知嘅。一减价咧，那个销路系跌，唔会升嘅，就系喺呢个谬误上边。而引出咧就係、是、話你追求呢啲嘢，其實就係正話阿岑老師講，你係一個假象嚟嘅，根本唔食得唔用得嘅，係嘛？當你走難嘅時候，譬如喺我哋細個嗰陣時聽到越南船民嘅時候，走難坐啲 攞金葉啊嘛，佢哋話 一兩金換一杯水喎，喺個船上啊，你飲鹽水死噶嘛，飲海水一兩金換一杯水。當你一啲難民喺個船上邊。那些黃金是沒有用的，對你來說即是可以說沒有意思的，你整沉隻船，但是水哇很珍貴的，到時所以是一個相對的。 是 那這個價值，我想岑老師這麼博學精深研究這個哲學，對價值那個研究不得了，我想各門學說東西方，我們孔孟啊、老子啊、佛啊，或者西方啊、黑格爾啊，個個都有講嘅，嚇、啊，即係價值呢樣嘢。 嗰、那個變咗一個相反理論，而家就社會上有時出現呢樣嘢。譬如舉個例，好明顯啊，個個聽眾都可以睇唔到。你去餐廳度飲杯凍檸茶，係貴過飲一杯熱檸茶嘅，因為加咗冰。但係喺事實上，依個顛倒，因為問題係凍嘢咧係對健康無益嘅，熱嘢反而有益。咁但系凍嘢無益嘅嘢，反而係個價錢高咗。 係 呢個咪係顛倒。 係 即係佢啱相反。你越係唔值錢嘅嘢咧，反而咧佢係貴；越係值錢嘅嘢咧，反而佢係平。而家人係追逐嗰種咧，唔係真正嘅意義，而係純粹嗰種嘅嗰個心態。即係話你嗰件事嘅價錢或者價格都同一個人嘅心態有關。我以前有個學生咧做呢個係首飾嘅。 係。 咁咧，佢就話佢喺銅鑼灣嗰時咧，喺韓國引入咗一批珠耳繩。咁嚟即係大概就話依個係平平地幾百蚊就可以買到。咁結果擺咗成兩個禮拜都冇生意。咁佢後來咧，馬斯克華還有啲蝕啦，就將佢嗰啲咁樣嘅首飾咧，假嘅首飾咧，係將佢調高個價格啊十倍以上。唔使一兩個鐘頭就即刻賣曬， 就係個 Diamond Water Paradox。 係啦，我就舉個例啊，一個現實。 哦，你現實見到， 喺現實見到啊！佢話：哇，我本來就話我諗住唔好食水咁深啦，俾我來杯成本貴三成算啦。結果咧加十幾廿倍咧，即刻賣曬。 係 人嘅心理就話：哇，你咁平嘅唔值錢。 係 你一貴咧，覺得啊正嘢。 我帶出嚟威啊嘛。 係啊， 啊咁樣。 啊， 正話阿老師講到，即係岑老師你講到咧，食物即係嗰個凍檸茶、熱檸茶嗰個問題咧，除咗係口感嘅問題咧，我最近先睇到有一啲嘢，即係講緊幫人瘦身啊、健康食品啊咁咧。原來那些供應商、出產商除了廣告包裝之外，他們研究過這個生理的問題，就是你平時岑老師也有說，你吃的食物、食糖很多有產生安多芬的嘛，令你快樂的嘛，那就專攻它，其實吃得多就壞了，是吧？就是食糖那些東西吃得多是不健康的嘛，但是譬如話啲人啊，即係啲譬如喺超市好，喺食物店好賣嘢嘅時候，專擺啲喺擺啲當眼嘅地方包裝過 冚唪唥吸引你去吸精啊，係嘛？吸引你去買。咁你食完之後發覺，咦，好開心喎、啊、咁。但係呢個開心其實帶嚟日後健康嘅問題咧，就變咗痛苦。 呢個係個有好多個方向去睇嘅。 係。 其由個飛哥話，譬如話我哋喺茶餐廳飲嘢，點解我哋中意飲凍嘢咧？因為我哋而家健康其實對於我哋嚟講，起碼喺我哋感覺上好容易掌握。而家呢個世代其實起下你後生嗰陣，你唔覺得你會病，所以你會用好多種方法嚟睇下點樣樣等我去，即係等我去攞自己嘅健康去教飛。如果你 不自覺，呢個係不自覺。 係啦，如果你嗰個生存嘅地方咧，你係好容易唔健康嘅，好容易病嘅。你會對你自己嘅健康會有多一啲嘅去諗多啲，會珍惜多啲。因為我哋而家生活喺一個好安全嘅世界入邊，我唔覺得我未來嗰一分鐘會病，所以我就要行舒適，我要行口感。 嗯，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見到嘅就係話，譬如我哋做瑜伽，我自己嘅經歷啦，同埋我身邊周圍嘅學生都係嘅，就係話，當你食得好多呢啲加工食品啦，你過嘅生活係比較即係比較有好多化學品喺嗰個你食嘢嘅呢個 diet 入邊咧，你會偏向中意食嗰啲嘢。但是如果當你開始做多好多呼吸啊，做多好多瑜伽啊，你慢慢你就會覺得嗰啲嘢個口感唔好。 嗯， 你個身體自己會慢慢偏向翻，知道點樣去揀嗰啲嘢。因為我自己都係咁樣樣。如果我嗰一排我生活好緊張嘅話，我會飲好多呢啲即係唔健康嘅嗰啲咁嘅，即係一罐開啪一聲有好多氣嗰啲汽水啦。咁但係當如果我嗰排嘅生活慢慢調節翻好啲咧，咁我又會中意飲水。所以見到身邊周圍好多人唔中意飲水嘅原因，咪係佢個身體覺得我唔想飲，飲落去個味道唔好。 啱，亦都正話我即係我睇嗰個 article 嗰個文章講咧，即係佢有好多譬如加多啲糖，佢供你嗰個心唔係心理，係個生理嚟嘅，即係令到個產生多啲安多酚。咁你譬如嗰排我做嘢做得辛苦唔開心，有好多人啊係咁食朱古力啊，食乜嘢乜嘢咁食多啲。咦，原來食完開心喎、啊！佢不其然，其實係呢、這個係唔自覺知道嘅、啊。而家只不過咧，科學上啊好多嘢拆曬出嚟啦，分解曬啦。啊，呢啲係產生安多酚。嗱、啊，做運動咧本身嗱、啊，你教瑜伽應該知道、做運動本身係產生安多酚。以前有一位朋友係醫生嚟嘅，佢同我講，佢叫我做運動好耐，佢仲要有恆心做。佢話做運動咧產生安多酚咧，佢哋醫學咧就已經冚唪唥有曬數據睇到咧。原來在呢樹中間，我哋個印堂嗰度，所以話印堂發光、啊、如果睇上學啊，老師就好嘢嚟嘅。印堂發黑就弊嘅咁。而嗰個安多酚喺個印堂嗰度產生咧，你個人會覺得輕鬆、覺得舒暢、覺得開心、喜悦嚇。呢、啲字眼任你用啦。咁但係佢哋就話咧，咁我喂可唔可以製造啲安多酚？我拍一粒落去，或者抽啲嘢出嚟打落去咧？佢話唔得，好得意。佢話上帝造物好得意。如果你咁样提炼安多芬落去咧，就变咗癌症，伤害你个免疫能力。 系， 好神奇呢样嘢，系要靠一样做运动。如果懒咧，靠食物、食糖、食剩都可以。咁所以喺唔开心嘅时候接触呢啲食物咧，好多时系不自觉噶。其实越食越多嘅，吓唔系话我知道啊。以前啲人唔知咩叫安多芬， 因为你有个人会好自然地。明知就算你知道啲嘢對你無益嘅，但係因為你根據你自己個慾求， 係 會採取作出個決定。 係 你譬如話以食煙為例啊，萬六龍冇啊。 係 我以前食煙噶、 哦， 我幾廿年前嗰時食，因為寫文啊，各方面要有攞煙有嘅靈感啊，嗰時就食煙好簡單啦。凡想食煙嘅人，你知道咧有食煙有嗰一個俗語講叫做飯後一支煙。你胜过做神仙，你食完饭嗰种感觉消化，你好需要食一支烟咧，就好似好舒服咁样一个身体俾你。但系好得意，你食烟嚟讲，你饮完咖啡你想食烟，饮完茶想食烟，但系有样嘢咧就你绝对唔想食烟嘅，就你食完个橙。 哦，系咩？ 啊，食煙嘅人唔中意食橙噶， 咁得意啊！ 食完橙就冇煙癮噶啦。 哦， 但係問題咧，你就變咗唔想食，但係你食完橙你就唔想食煙噶，但係你飲完杯咖啡你就想撇支煙。 咁叫人戒煙咪俾橙佢食？ 係啊，會好嘅，個好好嘅事啊，佢唔想食噶，唔想食 嘅。飛哥發明咗個新嘅戒煙方法 喎。係啊，食多啲橙， 咁啊橙又平係嘛，又容易買到。 聽眾可以試下。 個橙嘅味道同煙係完全唔夾嘅。嗰啲橙嘅味道咖啡好夾。 嗯、 茶都好夾，飯食完飯啊，飲完呢啲咩啲嗰啲濃湯啊，成日都好夾，食完魚翅都好夾。 哦， 但係橙就唔夾。 哦， 成日講笑話喺法國嗰陣嘅早餐，大部分人喺法國嘅早餐就係一支煙同埋一杯咖啡，應該係法式早餐。 係法式啊，飲咖啡一定食煙嘅，又好想食嘅。 但係其實食煙，我從來都冇食過煙，有啲咩樂趣咧？嚇，老師。 我哋翻嚟慢慢講。好，一陣間再翻嚟繼續講顛倒。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话，每一任行政长官都有自己嘅班底，相信后任特首李家超嘅首要工作系忙于物色主要官员，并非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陈志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很难物色全职官员，因为对方要牺牲和脱离之前的工作，而行会非官守议员并非全职，相信李家超有人选亦都较容易去找，估计完成问责班子组班之后才会考虑。被问到会不会继续留任行会，陈志思说已经在行会工作近13年，行会有新的不同人士的话，让社会见到新气象是好事。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话，本港已经有 M 加博物馆和大馆等的硬件，认为是契机推动软实力。本身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M 加董事局主席的陈志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 M 加博物馆开幕之后吸引大批市民到访，反映很多市民希望认识和参与文化事宜。南韓和英國已經主打藝術作為產業，本港可以培養參與藝術的人士和觀眾群，以發展整個產業鏈。另外，陳志思提到，很多東盟國家希望透過香港進入大灣區市場，有內地企業基於歐美的稅務因素希望在東盟國家設廠，香港作為中介角色可以從中得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最低工资委员会正系进行新一轮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嘅检讨，佢不宜此刻就检讨工作公开表达意见，又希望委员会喺有商有量、互谅互让嘅气氛下，就法定最低工资嘅建议水平达成一致共识，并喺今年十月底之前提交报告，让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决定。罗志光说，如果社会滋生一种政治风气，企硬是道德高地，让步是放弃原则，凡事只会看哪一个的拳头大，哪一个大声就哪一个正确，社会就只会分歧加深，甚或是撕裂，而多方平台就难以发挥其功能。罗志光说，现在不是讨论日后会不会一年一检的最佳时候，但今次委员会完成有关检讨工作和提交报告之后，相信社会在适当时候可以重新讨论有关问题。2020年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检讨的时候，委员会最后建议维持法定最低工资时薪是37.5。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皇家马德里1-0击败利物浦。赛事在法国国家体育场举行，由于保安和门票问题，要延迟半个钟头开赛，大批的球迷未能够准时入场，聚集人数不断增加。法新社记者说，有几十人试图爬过障碍物的时候，法国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有人被禁在地下。有球迷说，要到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才可以成功入场。

系啦，飞哥岑日飞，咁我哋头先讲紧颠倒，飞哥你有冇听过一个概念咧？就话喺其实我哋自己咧系从来唔可以见到一个真实嘅自己，因为我哋望到嘅永远都系一个镜入边嘅我哋啦，或者一个倒影入边嘅我哋，所以永远其实我哋其实见唔到我哋真实外在嘅样，只有我哋身边周围嘅人见到我哋。喺教瑜伽咧，我哋经常会讲就系话。你做冥想嗰陣咧，有啲啱啱開始教冥想嘅老師或者啱啱開始學冥想嘅朋友咧，成日喺度想像自己，話觀想自己，或者話感覺你自己身體入邊嘅脈輪咧，佢會由外邊去睇自己。 係， 其實真真正正我哋要講嘅係點樣由內在向外發出啊！呢啲都係一啲顛倒嘅概念，所以有好多人可能做咗幾年冥想之後，突然間見到真正老師先話：啊，原來過去嗰幾年我想像嘅嘢係完全調轉嘅喎。 係，因為人唔中意睇真實嘅嘢，只係我想添加啲嘢。嗱，我舉個例，而家即係社會上流行少嘅素食啦。素食就素食啦，你又無端端要搞啲咩叫素豬扒啊、素燒叉燒啊、素雞腿啊咁樣，咁呢啲嘢你點解要加上咧？因為你要將佢添加咗，變咗其實係一種顛倒嚟嘅。其實咧食素咧，你素點素都冇用，你一定要素心。個心唔素就唔掂，所以你還啲嘢咧講真相就冇人中意嘅。舉個例咧，以前咧就唐朝有個叫做仙崖禅師。有个古仔就话，有个人咧，有个朋友你请佢，喂，你系文学咁叻，你写副对联俾我啦。咁呢个仙崖禅师咧就即刻可以写，就点样写咧？就叫做父死子死孙死。哇！呢个有个搞错啊！你即系咒我死啫，父死好啊吓。 系啊。 佢话喂，乜你咒我死？佢话有咩问题啊？唔通你想孙死、子死、父死咩？ 白头人送黑头人， 系嘛？你呢个正常嘅一个世宇宙现象，即系父死完仲有仔，仔死完仲有孙，呢个系好顺序嘅，系一个祝福嚟嘅。 呢个好嘢嚟嘅。 好啊，我父死、子死、孙死都唔到，所以问题咧就话，凡亲咧讲真相、讲真面目咧，就变咗咧个个都唔肯听，个个都唔肯接受。所以仲有一个唐朝，另外我哋听你睇叫唐伯虎啊。唐伯虎点抽香啊嘛，个古仔。唐伯虎又系文好叻嘅，佢话有个朋友咧，因为佢阿妈80岁生日，就佢话你同我阿妈贺寿，又我写首诗俾贺下我阿妈啦。咁啊，唐伯虎一开始就写，点写啊？就话这个女子不是人。哇，佢又唔系嘛？即系我问题，我阿妈80岁生日，你问题写首诗一开笔就话你这个女子不是人，呢只咒我。即系问题就话你唔知佢究竟佢讲咩，佢只系讲，你未听到，即刻就喺个你嗰、那个interpretation 嗰度咧，你个而家就话你咒我妈唔系人。咁而唐伯虎第二句说话咧就跟住写，佢话九天仙女就下凡尘。哇！依家只开心啊，纯粹哇，即系话我唔系仙女，所以唔系人，原来仙女，哇正晒，所以纯粹咧就话佢纯粹系喺你个脑里边嘅反应嚟写。你话我妈仙女就点啊？然后第三句，唐伯虎点写啊？佢话咧就生个养个儿子就会作贼。哇！依个又唔掂喎，即系话个仙女点啊？即係你話我係賊咯，賊人啊！呢條口就唔掂喎，所以你問題你唔知佢其實每樣嘢咧，你係加咗你好多想象，睇你點睇。因為你點樣睇各方面，你就睇。然後後屘嗰個就點啊？後屘嗰個就係偷得仙途啊，供母親。咁又唔同啦， 又唔同 啦。你做錯賊就偷屈先。偷得仙途俾供養母親啊！依個賀佢，依個唐伯虎啊，賀80歲壽壽好嘢啊！ 拍曬掌 啊！係啦，這個女子不是人喺度咁啊講啊，偷得仙途， 九天仙女下凡塵。 依個就依個就好好嘢，所以我哋講有時你點樣 冚佢兩巴，跟住 捧佢上天。係啊，捧啊咁啊，又隨住你個妄想不斷。加上佢你自己睇你點睇，好似頭先我講一水四見為色講就係咁啊，同樣係水，每個人嘅睇法都唔同，每個人睇，即係話有啲人同樣一條魚，有人好中意食啊，萬眾人中意食海鮮咧，我有啲朋友完全唔食，因為佢曾經啃過骨，以後都唔敢竇魚， 即係好多嘢咧，唔係真相，係你嘅顛倒啊。所以我哋講依個啊《心經》講遠離顛倒夢想嘅就係咁嘅意思。你一定要，因為我哋人咧，而家活喺世界上咧，就蘇東坡首詩就只緣身在 此山中， 此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就是因為你咁樣，你永遠係啊慧能六祖慧能所講，永遠係迷嘅。你唔得悟啊。你迷喺嗰個局嗰度咧，睇唔到真相嘅。呢、這個咪就叫顛倒咯。 係 好多嘢，你真係全部事象都係顛倒啊。 即係嗰個啲，即係呢啲咧，其實係咧，有一個假象喺度。 係， 即係假象，其實就真係好難知咩叫真相。 嗯，即係唔係好似金田一咁樣話？真相只有一個 啊，唔係咁可能係真相只有一個，但係點揾咧？係難嘅。咁我即係覺得呢隻字咧，你譬如我哋今日個主題顛倒呢度咧，可以講咧，其實係有陣時係人為嘅。正話我哋都講加工食物啊嗰啲咁，或者包裝啊咁，作首詩都係人為噶，係嘛？我將幾隻字調轉一次，你就氹到你好開心啦。但係如果我第二、第四句抽起咗咧，肯定打到唐伯虎開花啦。 係啊係啊。 咁呢個係一個咧。叫做 process 係嘛？英文啊，即係一個 process 咧，過程 一個過程，一個製作過程喺中間咧，就變咗出咗一個假象出嚟，唔靚變咗靚，係嚇誒，即係話唔靚變咗靚。咁而我諗阿岑老師啊，或者呢啲你哋文化界嘅人啊，或者哲學家學者咧，就希望揾翻個真相出嚟。咁揾翻真相出嚟，又係一個 process， 係一個過程喎。我哋要靠思考或者靠。搜集證據，靠觀察係嘛？咁我哋要睇到揾下個核心問題喺邊，睇下個根源個本源喺邊度係嘛？咁嗰度其中一個以前我聽過阿岑老師講就話歸零嗰個方法 係 或者斷捨離方法， 翻翻本來面目，即係歸零就翻翻本來面目。 斷捨離係嘛？或者斷食，我哋講瘦身呢啲咧，將佢 reset 一次，然之後希望話揾翻個真相出嚟。 等一等先，我读一个通告。电台网站及手机的应用程式的电台直播服务已经恢复正常。 哦、 所以我们、 啊啊、有手机的朋友就可以现在即刻可以在个 Apps 那里听回。 是啊，我们身边周围的手机和电网站的朋友回来了。 所以呢你讲颠倒呢，如果用佛学的角度去看颠倒，有一首佛学的最出名的颠倒诗。必須要知嘅，好出名嘅，唔知阿萬玉良有冇聽過？呢首詩咧就係南北朝時期有個人咧叫做傅邑，即係好似個老翁個翁字咁上下嘅形狀，那個邑啊，邑邑然啊。傅邑即係佢個另一個講法叫傅大士。南北朝時期有三個大士，一個就叫做達摩，一個就叫做呢個傅大士，一個咧就叫做係。保字三大士都是很厉害的，但这个傅大士很特别，他后来香港很多人认为他是禅宗的创始人，还早过这个达摩，他跟达摩同期嘛。但他呢这个傅大士呢，他就好像很特别，他就是怎么说啊，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耶稣的门徒很多渔夫的，他就渔夫出身。咁个捕鱼咧有个方法嘅，就攞个竹篓捉到啲鱼，然后咧就将啲鱼附喺个竹篓度，摆翻落水度，然后就话你欲去又去，愿止就止，即系话你问题俾翻条生路你，如果你唔走，你自己搵嚟死，即系你有个选择权， 可以游出去 啊。咁后来佢唔做渔夫啦，佢就做耕田。咁啊做耕田嘅时候咧，佢就写咗一首禅诗，系颠倒诗，就。詩首詩四句咧，只有一句係正常嘅，全部第三句都係反邏輯嘅。咁所以問題呢首詩咧，就咁多年嚟，五世紀南北朝時嘅五世紀到而家係21世紀啦，成十成千幾年 千 年啦， 千六年， 千六年。咁啊，嗰首禅詩就好多唔同嘅解法，但係其實一個最典型嘅顛倒嘅禅詩。嗰首點禅詩點寫啊？就空手就把锄头。喂。空手怎會有個鋤頭喺度？空手把鋤頭，然後就叫做步行就騎水牛。喂，你如果行路，點會騎水牛啦？依、這個又反邏輯，依個顛倒啊！空手把鋤頭，步行就騎水牛。然後嗱，依、這個就正常啦。人從橋上過， 咁啊正常啦。但系后屘嗰句又嚟个颠倒，叫话桥流就水不流， 桥会喐嘅吓。 系、哦、啊，水就唔喐。 嗯， 咁啊个个就拗晒头，喂呢句说话，呢个颠倒诗嚟嘅。空手啊，点会把住呢个锄头啊？步行啊，点会骑到水牛咧？啊，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咁啊，好多嚟历代咧，就好多唔同嘅解法，都系解呢首咩？点样叫颠倒诗？ 嗯， 啊，点睇啊，万玉良？ 话你有趣啊，系嘛？有趣，不过唔识点样拆佢喎？系咪要加翻啲字落去？我谂系嘛？ 唔系你叫同我点解叫空手把锄头啊？ 空手把锄头。 哇！真系考起喎、啊，空手 心中有个锄头， 即系你拎住个锄头，心中啊冇锄头嘅， 嗯， 空手把锄头咯，即系话空手其实冇嘢拎嘅，其实需要拎住个锄头。即系而家我哋最，而家我哋做广东广西，其实就冇广东西，即系金刚经所讲 A 就系非 A， 嗯， 是名为 A， 是名为 A， 嗯， 系。 啊，非 A 嘛？你要问问题，你明明揸住个锄头，你当个锄头冇到， 嗯， 咁咪叫做空手把锄头咯。 骑 住只水牛，当只水牛冇到，仍然当自己喺度行紧，唔系骑紧水牛。 个、 水牛嘅存在嘅嗱，呢个就将呢、這个就将颠倒嘅嘢再颠倒。 嗯， 听落系颠倒，其实佢系将颠倒嘅嘢再颠倒。问题是你骑住只水牛，当只水牛冇到。 嗯， 咁啊。桥流水不流咧，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咧，就你以为水系流嘅、 嗯， 但系你再放长远个眼界，个个其实咧就话，其实变嘅系要条桥不停会变嘅、 嗯， 有成住坏空呢条桥嗰条桥， 嗯、 但系下面嘅水咧就永远，你话佢流，其实佢几万年几亿年都系咁流， 系， 嗯， 你话个水流，其实个水系水流系不变嘅， 嗯， 变系条桥。所以咩就叫桥流水不流，就桥会变水唔会变。 嗯， 所以你其实佢讲出嗰个真理， 佢个流字即系变咗啦。 系啦，水不变，所以我哋讲啊，桥流水不流，个水不流就系佛性嚟嘅。 嗯， 就系佛性嚟嘅， 嗰个先系永恒。 系啊，水不流就系水流系永恒，所以水不流。 嗯， 啊，桥流水不流，咁所以佢变咗一个。 即係喺度睇緊我哋自己睇嘢嘅客習性啊！ 係啊， 即係譬如我自己本來係讀設計嘅，咁誒讀設計或者喺廣告入邊都會咁樣諗，就係、是、話你廣告入邊我哋會有個 brief 噶嘛，即係每一次個客人第一個即係好似一個問題咁樣，咁通常我哋嘅諗法就話調轉去諗。即係如果佢叫你畫一個圓圈嘅話，我點樣將個圓圈畫到好似四方，但係我又唔會俾你鬧咯。 嗯， 這個是一個可以創作的想法，或者我們畫畫裡面也都會說你畫你到底是畫緊那個物件的線條啊，還是你在這裡畫緊個 negative space， 即是有另外一種畫法的嘛，你觀察的你不是觀察那個物品的形狀，你觀察物品之間中間那個位置，將那個空間刻畫出來，這個也都是一種顛倒的想法。 留白啊嘛，如果喺中国国画嚟讲，留白系高手先做到嘅，即系你写满纸，有时当然又好，但你留白留翻啲空间咧， 系 嗰、那个系高手嘅。有位梁启超个仔啊， 梁思成， 梁思成系一位著名建筑师，佢都讲你建筑都系睇个空间啫嘛， 系 最紧要睇空间。 佢个大定义啊，梁思成对建筑学嘅定义叫做建筑系空间的学问。 系啊， 嗯。 呢、這個就啱啊！你講得啱啊，海林講得啱，顛倒咗。你以為堆滿紙好啊，或者創作嘅時候，嗱、 嗯， 即係我中意睇國畫嘅。 嗯。 咁你譬如話啊，寫到好似咁啊，其實未必好喎、啊。似唔似之間，以前啊講過啦，即係似與不似之間咧，嗰啲先係妙啊！啊，直似咁，我不如影張相啦。而家有照相機係嘛，唔、需要畫噶。 所以你今日我哋講顛倒咧，就唔重要嘅。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呢，而家呢个世界我哋都係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呢个世界全部啲嘢都颠倒嘅、 嗯。 你将颠倒嘅嘢呢搵返佢个本来妙嘅，就要将佢颠倒嘅再颠倒。 还原。 即颠倒 將顛倒嘅世界再顛倒，咁呢個就是真面目啦。我哋即係喺黑格爾個辯證時候叫做 negation of negation， 叫否定的否定。 否定的， 你將佢否定咗，又將個否定再否定，咁反而去到原來個面目就喺嗰度，要將佢否定咗。誒，你問題你要否定啊 ，negation of negation， 否定咗。 呢個係咪就係頭先 A 非 A 即是 A？ 即是 A。 嗯。 啊。 不過都幾深嘅呢樣嘢。即係喺個世上解俾即係普羅大眾啲朋友大家聽啊，點樣用嘅時候咧？ 會唔會係貼地啲？譬如生活上，例如可唔可以用依種咁嘅態度嚟買股票咧？ 啊， 呢個請教馬咗兩位 講股仔，千祈唔好請教我買親都輸。股票即係頭先喺我哋喺休息室都傾咗幾句，股票根本係好多時假象人為嘅。即係一個藉口嚟啦，即係我哋好簡單。 我哋你買股票啫唔掂，因為我哋買股票全部都係大户嘅點心。 啊，對， 係啊， 對對對。只不過我哋唔知邊個大户坐喺後邊， 係啊， 唔知來自邊個地區邊啲大財閥喺後邊操控嘅。即係好簡單講一樣嘅就係，譬如我哋而家講全球啊，呢個有戰爭啊，有剩啊，能源短缺啊，咁導致呢個通貨膨脹啦。就講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學嚟講咧。在短暫時候咧，係出咗一個假象咧，就啲人會再追求嗰種物質，啊驚住聽日加價， 嗯，好似我哋搶廁紙咁樣啦， 係啦，搶啦，買啦，買啦，咁啊越買就越貴，咁而咧成個即係 employment market， 成個就業市場咧，喺短暫嚟講咧，嗰個失業率係跌嘅， 嗯， 因為你去買啊嘛， 嗯， 咁但係因為你個成個經濟根本就係空咗籠嘅，可以講係有問題喺度嘅，一跌落嚟嗰下。就跌得好傷嘅。 我頭先睇依幾日，好似話有人話美國而家喺紐約市咧，一個垃圾桶要$118。 哇！ 即係但係咧，我又睇依幾日咧，美國嘅依、這個通貨膨脹嘅指數咧，突然間又落到6.5喎，跟住大家就好開心啦！啊，道瓊斯指數又升啦，所以就一個好難睇得明。 你事關嗱，其實大家都要知道一樣嘢就係我哋。即係羊群心態好緊要嘅，我自己都係一去到買股票嘅時候，睇住佢升你又開心，睇住佢跌你又喊，你想買嘅時候跌咧又笑，咁係俾呢樣嘢牽動住嘅。 嗯， 嚇俾呢樣嘢牽動住嘅。而問題我哋要清醒少少問翻一句，實質啲就係、是、喂，尋日同今日嘅經濟係咪真係有變咗咧？尋日講嘅負面嘅消息，尋日講嘅負面嘅情緒，今日係咪轉曬正面咧？其實冇可能嘅。一分鐘或者24小時要你笑就笑，喊就喊，但群眾係俾佢帶，俾呢啲數字帶住。 我需唔需要一個陽台嘅廁紙咧？係咪？我需唔需要入咁多貨咧？ 所以咧，所以咧，咪就係我哋啊！依個人都係活喺依個世界上，都係一個顛倒嘅世界。譬如話，而家香港人最大嘅通病 係 就個個都係追求有錢。 嗯。 咁啊，有錢咧就變咗咧，就話要話哇！你有幾多億？你嗰層樓幾多千萬？咁其實咧問題就話嗰啲咁嘅所謂富有咧，係顛倒嘅，因為點樣噶？即係個實際上嘅個本來面目就話你根本嗰啲係外在嘢，你死咗嘅時候你一個賓都帶唔走嘅。 嗯， 你追求嚟做乜嘢咧？咁啊虛幻嘅，但係點解個個追尋咧？咁你變咗你追尋咧，你就變咗咧就係會係墮入咗一個顛倒嘅世界裏邊嘅現象，不斷追求，哇！我要有錢有錢有錢有錢，咁嗱點樣先叫有錢咧？嗱，萬用龍好有錢，我清楚， 唔係嘛？ 因為我哋佛家裏邊講啊，咩叫做有錢咧？ 嗯， 叫做知足是第一富，人知足就係最富有，你唔知足咧，你話你有幾千億咧，你都係好窮，因為你不知足。 係。 嗯， 咁呢样嘢就嗱，呢个就回到个本来面目嘅，即系话知足先至系最富有。你唔知足咧，你几多钱？你话好似我啲朋友话，我要搵几千万，我心谂，你搵到个几千万之后，你又要想另一个几千万噶啦。你因为你唔知足啊嘛，唔系话搵够几多就够啊嘛。最紧要去，但系要知足唔使好多钱咁咪咯。 唔使好多钱咋？ 系啊， 我而家 食得人食得几多啊？可能你话 系。我哋經常喺瑜伽有個概念嘅，就係頭先我哋阿飛哥都提過，話點解而家近年嚟我哋中意教倒立啊，或者係我哋話 anti gravity， 即係空中瑜伽去倒吊啦。 就是、因為原來呢其實、人的脊骨呢如果你多翻嗰0.01毫米咧、你會覺得個人舒服好多。 個脊骨多翻0.01， 因為你長期你係、我哋平時咁樣行路，個脊骨受壓啊嘛， 壓縮咗。 咁所以你就會好多有好多嘅腰酸背痛啊，其實由嗰度嚟。但係你如果身體其實你做瑜伽，你知道你身體其實你伸展多嗰0.01毫米咧。你舒服好多，突然間嗰啲痛楚走曬， 即係拉翻鬆佢。 咁其實嗰0.01毫米係比你住多1000尺係嚟得實際好多。咁但係大家就會好多時候會忽略咗依樣嘢咯。 追求一千尺就唔追求一毫米。 係啊，依樣嘢，所以飛哥講得啱，即係最平即係大家講嘅話，你頭先都講啦，話最貴嘅嘢其實就係唔使錢嘅。其实你学倒立啊，你学瑜伽，其实唔需要好多钱。 系啊，自己做啫嘛，恒心啊嘛。 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各位听众，如果想打电话入嚟嘅话咧，一阵间可以打电话入嚟啦，18723111，同埋你亦都可以喺 Facebook 度同我哋留言啦，同我哋倾下颠倒啊，有冇你生活中有啲乜嘢嘅一啲嘅例子啦，可以同我哋倾一倾，系啦，18723111。我哋翻嚟继续去讲呢个题目，颠倒真系一个包罗万有嘅题目啊！阵间见。 世纪谎言，服务以江制华的政治图谋。他强调，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中国成功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南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2000宗新冠确诊个案，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累计超过1808万宗确诊，新增19名患者不治，累计24000多人死亡。现有188名重症患者，较前一日减少8人，是自去年7月19日以来最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覆盖华南，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就为沿岸地区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朝早有两阵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首先讲封路。龙翔道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公园对出的快线是需要暂时封闭，一带都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北角山花园。就是龙翔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公园的快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北角山花园。另外，观塘道亦都有水管急收，去油塘方向近启泰苑的第二线亦都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的经过朋友要留意。另外跟进翻较早前的封路，较早前窝打路道有水管急收，而家工程已经完成，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快线已经解封了。而另外较早前湾仔谢斐道去铜锣湾方向同样都是有水管急收，工程亦都完成，介乎菲林明道至到柯布连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现在已经重开翻。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而红隧九龙入口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东涌迎东村迎翠楼、半山外都大厦二座、何文田亚街老街100号、佳宁大厦、元朗 Grand U 豪一座、又一村又一居11座、上水中心5座、柴湾连城道4至12号人乐大厦 B 座、

啱啱訴訟律師嘅陳述啱啱講完嘅，就係、是、美國呢個演員 Johnny Depp 啊，同埋佢嘅前妻Anne Heard 兩個之間嘅互相嘅訴訟。咁嗰、那個佢哋嘅論述咧，你就會覺得啊，真係一個顛倒，即係原來一件事。應該事實就好像真田一咁講啦，賭上爺爺的名譽，真相只有一個。但是咧，兩邊的講法咧，你會覺得哇，依啲國際頂級的律師，有人估計過，其實佢哋每邊的律師費，唔計即係其他請專家額外的價錢咧，每邊都最少用了差不多應該是好似三即係1.5亿美金。 哇，咁犀利！ 係啊，咁所以一個3亿美金嘅訴訟，你見到係一個國際頂級嘅團隊，你見到嘅就話好多人話啊，係咪其實應該你見到喺法庭上陳述嘅有一啲證據就係好似係佢呢個前妻又喺度講緊呢啲大話嘅，譬如話佢前妻話佢Johnny Depp 以前有推過佢女朋友落樓梯啊，跟住女朋友就出現就話冇啊，佢冇推過我落樓梯，但係咧喺頂級嘅律師訴訟之下。讲到好似又似层层，又觉得好似又有啲道理咁样。這个我都觉得 呢、這个就系咪观点嘅问题咧？有时对立嘅问题，或者个真相大家都核子摸象。咁而法律我估吓，即系我商业上好多时候咧，有啲所谓嘅灰色地带咧，左右睇又得，右右睇又得。嗰、那个真相喺边度咧？咁啲证据系咪100%咧？科学鉴证都未必100%噶嘛，有时系嘛？就我想在这些就产生很多诉讼问题出来。 同埋马先生讲另外一个题目都好好得意的，就是最近讲性别的问题。因为其实在香港少比较少一点，在美国其实现在越来越是一个几受争议的题目的。因为到底怎样才是男性啊，怎样才是女性啊，到底男女性他的权益应该是怎样去分啊，你看到譬如说在运动会上面现在奥运啊，也都有变性的运动员。就有些人就会觉得其实这样是会令到那个竞争不公平啊，譬如说美国有一个男变女的泳手啊。咁佢大家就會話佢其實係好遲先變性，所以佢嘅體力嚟應該理論上係比一般嘅女性強嘅， 啲肌肉啊，係啊，強啲。 咁佢出嚟游水，咁係咪唔公平咧？咁樣， 因為頭先阿馬生講嗰啲嘢咧，你啲顛倒咧，有人係好多嘢附加噶。頭先講著褲同著裙嘅問題， 係 嗱，你睇個本來面目啊，所有動物界冇人著衫噶，我同埋係人著噶，所以你聖經裏邊講啊，點解耶和華知道夏娃同阿當係食咗禁果咧？因為佢見到佢攞個無花果嘅樹葉嚟遮住個私處，咁即係話你見到嘢咧，你本來唔使著衫噶，點解你要著衫？著衫本身咧就係一個人權，加上佢你會睇到你自己。即係開眼見到又有個分別心喺度，所以你先要左邊樹葉遮住個私處。咁但係你睇你日附加上去嘅時候，點解一定要女人要著裙，男人要著褲？嗱，你依家附加上個規範咧，喺依個猶太教度好嚴謹嘅。我以色列知啊，有一派嘅猶太教都好嚴嘅，係絕對禁止女性著褲嘅。 同埋頭髮都唔露得出 來。女人一定要著裙。男人咧就一定着裤就唔着裙嘅，但系问题就话而家我哋我未见过男人着裙，但系我哋见苏格兰着裙啦，可以着裙啦，印尼嗰啲沙龙嗰啲都着裙啦，但系通常嚟讲下男人就只男人系有个特权就着裤嘅，唔着裙嘅。因为问题就话以前台湾大学搞过一个叫做叫着裙日，男生着裙日，香港都系搞噶。因为点解唔男人唔着得裙，一定要着裤啫？哎呀，全部系人类附加上去噶。现在话我哋个脑度咧，系谂啲嘢出嚟咧，你全部咧系喺度喺嗰度咧，系演出嚟。所以有首诗咧，头先我讲嗰、那个依、這个系空手把锄头啦。另一首诗咧。就布袋和尚寫嘅，有冇聽過啊？你啊，以前無線有個劇集叫《布袋和尚》，五代時期，唐朝一個和尚叫做布袋和尚，話離甩菩薩嘅化身。嗰首詩就講叫手把青秧插滿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哦， 咁然后咧，你要跟住佢点啊嘛？跟住佢点讲啊？佢就六根清净就方为道，啊，退步原来是向前。呢、这个就颠倒啦、 嗯。 你话退咩？其实个颠倒嘅意思佢向前。咁、 嗯、 咧，问题你话呢个问题就话低头见到水中天，因为你问题你以为低头，反而你望到上高个天空系几咁正。 个倒影啊， 个倒影， 嗯， 所以佢颠倒嘛。但你点样做到系唔颠倒咧？佢就嗰个说话叫做六根清净方为道。 嗯， 呢个布袋和尚写六根清净方为道。但点样做到六根清净方为道咧？就即系话我哋点样能够做到不颠倒？ 嗯， 因为颠倒嘅嘢咧，呢、这个世界之所以颠倒咧，好多嘢系。我哋嘅大脑搞出嚟嘅，你嘅大脑唔好咁多思虑啊，唔好咁多谂咁多嘢咧。其实个本来就系乜就乜。之所以颠倒咧，因为你好多系你自己搞出嚟嘅， 即、 就、 系、是、 我哋胡思，我哋个妄想搞出嚟嘅。 脑入边嘅小声音。 系啦，系啊，所以啊，唐朝有个苍雪禅师咧，有首叫做《不颠倒》嘅诗就好正啦，啊。嗰首詩就叫做咩？明代啊，明代唔係唐代，明代個蒼雪禪師嗰首詩叫做嘅南台靜坐就一爐香。 嗯， 你喺度靜坐啊，南台靜坐一爐香，終日仍然就萬慮茫，咩嘢思慮都冇曬，咁你先至可以做到不顛倒啊！南台靜坐一爐香，終日仍然萬慮茫，就不是色心。除妄想，點解你可以除妄想呢？即係我哋要學習做人要不顛倒啊！就咩？只緣無事可思量， 無事可思量。 哦， 你思量咪顛倒咯。 嗯， 個緣啊，個緣分就係只緣無事可商量啊！你然後可以能夠悉心除妄想。 嗯， 你一諗嘢嗱，所以我嘅問題，我哋永遠係顛倒嘅，因為你一諗嘢咧，個顛倒就嚟啦。 但諗嘢咧？正话你 讲，你唔谂嘢， 系思考嘅问题吓。其实有阵时候眼见到都会造成颠倒。 所以颠倒就系反逻辑。 嗯， 金刚经个反逻辑，你一问题一谂嘢咧，就有妄想， 嗯， 就有添加， 嗯， 咁就唔系本来面目，已经 twist 咗啦，已经扭 distort 咗，扭曲咗。 嗯， 你唔谂嘢，只愿无事可商量，冇嘢谂。 嗯， 一谂嘢你就颠倒。 系， 其实好难简，好简单啊嘛。消除颠倒嘛， 唔好谂嘢， 唔好谂嘢。 呢个亦都系儒家 乜就乜 噶嘛， 食饭就食饭。 嗯， 喂，而家啲人唔掂啊，而家好多嘢谂啊，因为一边过马路一路睇住个手机嘅，几多嘢谂啊。 但系又咁样讲喎，咁孔子《论语》里边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系要有啲筹谋，好多嘢都要思考噶，系嘛？唔可以完全冇又唔掂噶喎， 唔冇谂，但系唔好谂咁多， 唔好谂咁多，适可而止。 所以孔子 咪人算不如天算啊嘛，你人点样算啊？其实都唔够天理，所以谂咁多都未必有用。 系，但系咧，譬如话有阵时，我哋譬如话睇下，譬如而家直播室都有啦，有天气报告，有天气图俾你睇住咧，有事实上帮我哋咧。日常生活同埋避咗好多自然嘅災害， 有用嘅。譬如話，而家我望一望個 panel 寫住啊，紫外線指數八嚇，甚高咁啊，要 可以諗太陽鏡。嗰種諗啊，叫做即係話你諗通睇清，即係話我哋用佛家講顛倒咧，顛倒就係無明， 係 顛倒就其實無明嚟嘅。你都唔你自己只緣身在此山中，不知廬山真面目。所以咧，《紅樓夢》裏邊就講得好啦。佢話《紅樓夢》啊，賈甫玉嘅阿老豆啊，叫做賈正咧，就掛咗對對聯喺賈甫玉嘅書房度。賈甫佢就真到咗對聯，死死下嘅，好討厭嘅。因為即係豈有此理講，嗰對對聯講咩啊？可能都聽過啦，叫做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就即文章。咁啊，賈甫玉啊睇到哇，好鬼討厭，豈有此理，睇唔明。但後屘佢睇明，睇明之後點啊？就出家。 出家。 嗯。 賈甫玉出家嘅因緣咧，就因為佢睇明咩叫做世事洞明皆學問，因為你樣嘢都睇穿。 嗯。 嗯。 你唔睇穿，你咪係 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你永远喺嗰个迷局嗰度，永远迷啊，唔得悟啊，迷悟之间啊，呢个慧能讲。 佢贾宝玉咁啊，一开张第一回嗰对对联都不喺太清上面睇到系咪？假作真时，真亦假。讲咗呢样嘢出嚟， 系 嘛？ 其实颠倒仲有一个，而家都有一个好经常嘅现象，就系我哋好多人开始批评，就话好多政客咧唔中意认错。你咧早几日啱啱好似琴日系咪？英国嘅首相又出嚟讲话佢嗰个嗱 ，Boris Johnson 就啊卒之将佢当时即系开 party 嗰个报告卒之千呼万唤始出来啦。咁啊，跟住就大家就喺度审佢啦，就话啊，咁你会唔会辞职啊？我唔会辞职。咁点解你嘅呢个首相府入边会有人开 party？ 你会唔知啊？啊，因为我哋一直都以为嗰个系一个。working event 係工作上嘅 工作需要。 喂，唔係喎，你哋揸住個蛋糕喎，去到你個官邸入邊嘅喎，不斷地喺度顛倒是非。因為其實有多時候大家唔願意去認錯，可能心入邊有一種即係我自己都有嘅。咩做節目嗰陣我都會驚啫嘛。我哋成日想對一個完美嘅追求啊嘛。 嗯， 我唔可以錯嘅，我係即係一錯嘅玻璃心就碎。 咁啊，依個係咩㗎？海南未變咗。呢、这个颠倒嘅游戏，颠倒游戏啊，有呢个语言艺术，虚伪嘅艺，有呢个文字嘅艺术，啊，即系物又虚伪嘅艺。你问题有样嘢，同样一件事，系睇你用咩语言、咩文字嚟表达，可以得到唔同嘅意思。同样一样嘢，睇你点讲，死都可以拗翻身。话你有罪得，话你无罪得，话你正义啊得，话你邪恶啊得，其实纯粹系一个文字嘅问题，系一个语言嘅问题。所以当年曾国藩就讲，人哋话佢屡战屡败，佢喐一喐系屡败屡战， 系升官咯，即刻 升官，唔同晒啦。系啊，由屡战屡败改做屡败屡战。都是一樣嘢嚟喎， 屢戰屢敗就係戰術好差，係咪？同埋可能仲陀衰家添。 你淨 係 識打， 但 係 屢敗屢戰就唔係喎。 係啊， 永遠不氣餒。我呢個人係啦， 我有個心再去打。 哇！即係即刻嗰個正面意思大 飆出嚟。 嗯， 改啫。 係， 但其實都係一樣嘢嚟嘅。 係 啊，睇你點睇。 系 嗰、那个 emphasis 嘅地方，嗰、那个到强调嘅地方喺边度？ 正话阿海林提到两只字完美咧，我哋都讲系嘛，成日都系一个颠倒嚟嘅。世界是点样为之完美咧？真系 但 咩嘢完美咧？ 而家嗰个可能我哋系 baby， 即系美国话 baby boomer 之后啊嘛，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都好似我哋起码好。感覺上我哋係生存喺一個和平嘅假象入邊，喺呢個太平盛世入邊，好似我呢個年代生出嚟嘅小朋友就覺得由細到大所有嘢都應該係要完美嘅，所有嘢身邊周圍嘅屋企人啊，喺你身上加住嘅期望，亦都係令到你覺得你自己係不斷地要有呢啲叫做乜嘢 high achiever。即你一定你所有嘢你一定要做得最好，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你就系失败者。 系 呢个你见韩国就有好多咁样嘅问题，你见韩国那个压力好大啊，好多人选择谂唔开啊，去自杀啊。那个好似飞哥所讲，那个 narrative 即系讲那个其实重点系挤错咗。 系。同埋你追求完美，點為之完美呢？係嘛？即係我諗你除咗話至善至美咁樣，係神先至係完美嘅啫，係嘛？冇世間物質、人和事都係邊樣樣？點為之完美呢？張大千張畫完美，梵谷張畫完美，畢加索張畫完美，咁點為之完美呢？點用咩角度去定呢個完美為之完美呢？係嘛？ 而家完美嘅背后咧，跟住就系话咩？好似你易经一样，最完美嗰卦，每个爻都系当位嘅，嗰个叫做记制卦。 记制卦， 但系记制之后咧，就完美背后就系衰败嘅开始。 未制 啊，跟住系衰记制就跟住未制啊，所以记制卦未有个半词咧，叫做初吉就中乱。好事系好啊，衰收尾。 衰收尾。 因為你完美之後就係會又 不美， 又完又由頭嚟， 缺陷又嚟過， 又亂過，衰敗嘅開始。所以你小心啊！衰敗嗰度可以開始你。 即係印度嗰、那個哲學同中國嘅哲學都係有呢種講法嘅，係咪？就係話即係。 如印如輪迴咯。 係啊。 點解輪迴輪迴就永遠不會停止啊？嘛，永遠係一路咁樣。 即係由 循環不息。 係啦。由 contraction 周而復始， 又跟住就係 expansion， 係又係啦，永遠都係展開伸，跟住就係縮伸縮，所以最完美可能就係無限嘅展開，咁跟住下邊咪會走翻去收縮。即係其實經濟衰退同埋經濟增長其實係兩樣一樣嘢嚟嘅，係咪？ 衰退同增長， 你只係停喺個你問題就話冇一個叫做完美，但你可以有一段叫做停喺個高原期。高原期之後咧，滑上滑落一定有變。嗱，而家香港嘅 COVID 19就停喺高原期嘅，日日都係200多宗， 係 唔喐嘅，成個月都差唔多係啊， 兩百㗎啦。會唔會爆第六波咧？定係就咁樣樣病毒共存咧？係啊， 呢個唔知，但係而家問題你知道啊，嗰啲病毒啊，係呢個係邊個時候會發惡啊？ 冬天， 冬天啊嘛。啊，所以你 夏天可以閃一閃嘅。 而家之所以高原期唔衰咧，因為而家係夏天嚟緊，呢幾個月都掂。 但係仲有其他嘅流行病，好似可能會嚟喎。猴痘到底係咪會變咗下一個流行病咧？ 猴痘係咪可以避免啊？即係起碼知個病源喺邊啊嘛。 我哋而家即係。冇咁樂觀啊嘛！以前嘅話會話啊，呢啲嘢應該會解決，而家就 唔使悲觀，正面少少啦，唔好悲觀，唔好悲觀，定啲嚟，定啲嚟。唔係病毒嗰啲嘢咧，我發覺咧係呢只 COVID-19 咧係零舍麻煩，你真係唔知點樣閃佢啊！嗱，你譬如話有其他病毒嘅性病咁，唔好攬交咁啊，避咗佢咯。咁真係冇事嘅喎，係咪先？係嘛？係唔會有事喎。但係呢只嘢。你坐喺度都可能會有事喎，人哋傳染你咧，空氣啊咁樣啲抽風系統唔好咁啊， 氣溶膠 啊，呢啲先恐怖，我覺得。 嗯，好難講呢啲嘢，即係其實依個病毒令到大家學識就係話有啲嘢未必可以計劃得咁好，唔可以咁執著啊， 唔 可以一定要去旅行啊， 唔得， 唔可以俾你出去。 呢個就無常啦，係嘛？一喐你成個你個計劃可以。停頓幾年嘅嚇，因為我冇去旅行兩年幾啦，咁咪冇得喐。 以前我有啲朋友同我講話啊，我三個月就如果唔出去行一行，我就點點點點啦。而家呢啲咁嘅執著啊，要放落嚟啦。再提一提大家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1，同埋亦都可以喺 Facebook 度留言。我哋一陣間繼續接聽個聽眾嘅電話啦。 啊、 我哋今日講顛倒，一陣間見。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世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都面对一个挑战，就是很多人不是从政府途径收取信息，而是从社交媒体或者只是看自己的通讯群组内容，不接受其他人的看法，加剧互相不信任和对抗，增加推行政策的困难。他认为下届政府应该思考传递非常简单的信息，而不是从律师角度撰写市民没兴趣看的新闻稿。至于下届政府应不应该约见民主派和大学生以修补关系，陈智思在节目之后说，每届政府都需要同社会不同人士接触，相信下届政府会继续同绝对愿意同不同人士沟通，除了违法的事，大家还有很多空间可以交流。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香港國安法讓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又說最近的俄烏衝突讓人清楚見到美國怎樣將美元和一些國際金融系統武器化，赤裸地扭曲和干擾國際金融市場運作。在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下，香港作為全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對各種風險做好不同的準備和預案。陳茂波在網誌說，一國兩制賦予本港獨特的制度優勢，而基本法既是當局依法施政的重要依據，亦都是營商者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經濟發展的信心所係。經歷多年外國和外部勢力在港造成的政治折騰和2019年的黑暴，香港國安法從法制上維護國家和香港安全。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进行新一轮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检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他不宜此刻公开表达意见，但希望委员会在有商有量、互谅互让的气氛下，就建议水平达成一致共识，并在今年10月底之前提交报告，让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决定。罗志光又说，等今次委员会完成有关检讨工作和提交报告之后，相信社会在适当时候可以重新讨论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一年一检的问题。2020年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检讨的时候，委员会最后建议维持法定最低工资的时薪是37.5。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5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54宗是本土确诊，上海占29宗，北京14宗，天津7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有161宗，上海占93宗，河北13宗，吉林10宗，辽宁8宗，北京7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24,000宗确诊，5226人不治，超过215,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朝早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封路。龙翔道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龙翔道公园的快线是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观景台。另外元朗安乐路有渠务急修，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驾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利贡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西区海底隧道收费广场去九龙，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桂林，你针唔针啊？ 要针咪针咯。 I jump two, I jump three, I jump four。 使唔使咁激啊？ 你惊啊？喂喂，你哋打针使唔使惊啊？老人家梗系要打足四针啦。我哋讲打针咩？我哋讲斟咖啡啊，斟咖啡啦 ，Captain， 斟啦。 杜文蔚、黄桂林、陈淑兰、林超荣、彪爷、刘莲，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雪糕的那种欲望咧，好系个舌头嘅嗰个味道，多于系个胃部空虚嘅嗰个填满感。 哈林食失眠， 因为雪糕其实唔系好食得饱嘅， 其实系可以填饱个肚嘅。以前16世紀嗰阵咧，有好多咸嘅雪糕嘅，芝士啊、鲜芦笋味道啊，贵族食饭嗰阵先至有可能发生嘅嘢。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失眠。 2022投资市场瞬息万变，美联储加息，全球股市债市向下，用大数据和分散投资可不可以增加胜算呢？ 说真的，全世界有几多个巴菲特和索罗斯呢？大家可以用很多数据做一个分析，增加你在个投资的时候信心和个胜算。 一桶金6月4号下午举办第一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 Stash Away 香港区董事总经理梁永盈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室内气温31度，紫外线8度，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同埋可能要搽下防晒。今日我哋讲紧癫倒，有兴趣打电话入嚟嘅听众18723111，同埋可以喺 Facebook 度留言。我哋电话旁边有吴生啊？ 系啊，你好，你好，你哋即系休息前咧，讲到呢个新冠疫情，新冠疫情有一样嘢都几癫倒咧。就係、是、個 PCR 值啊，咁我哋一般咧就認為啊 ，PCR 值高咧，應即係某一啲值高咧，應該就即係比較病毒量高啊，唔係啊，其實 PCR 值高咧就是、病毒量低啊嘛。咁同埋咧就我哋其實習慣咗一啲數字嘅思維，但我留意到咧，其實冇乜人討論過回教咧好叻數學嘅，佢咧就係、是、呢個回力咧就係同呢個太陽力咧就是、19年先至回合一次嘅。咁即係話佢齋界月咧，即係回力入邊第九個月。咁每年咧都係西曆唔同嘅時間發生嘅。其實呢個咧就一定程度咧顛倒咗個四時咧對人嘅行為嘅影響啊！你睇下呢個，仲有呢個英文字，我哋咧其實習慣咗 A B C D 喎。啊，大家你要聽啲大 H 啊。咁數字咧都係 A， 即係譬如股票啊、上市嘅一號咁樣嗰啲，嗰啲係先啲喎。咁原來英皇咧，你睇一睇下咧，原來咧除咗 William the Conqueror 同埋呢個 Victoria 之外咧，其實全部咧。出牌前嘅 Albert 啊，咩 Edward 啊，咩 Elizabeth 啊 ，James 呢啲，即我认为咧，即系人咧，佢哋咩时代都好啦，你嘅时间有限嘅，所以咧，你嘅一定要定啲次序嘅。咁你定咗个次序之后咧，其实就影响咗个社会咧，或者个人咧嗰、那个资源嘅分配。但系咧，呢啲次序咧，其实咧唔系一个科学嘅论述嚟嘅。咁咧，如果你稍微改一改个次序咧，譬如话，我哋将中文字最系个 direction 咧由。不话最多嘅行先，或者英文字咧由二 set 行先，咁咧其实咧都会影响到咧，可能某一啲人嘅发展机会咧，以前冇机会嗰啲人咧就可能发展到啊，因为你以前好多机会嘅人咧，你继续俾钱来咧，已经有个边际效力递减啦嘛。其实你咁搞好多咩新嘅系统，可能冇用噶。即系所以咧，其实有人研究过噶，以人嘅名嚟讲咧，原来咧英文名咧，就如果系行英文字行前头嗰啲咧，入大学啊，比较机会比较高嘅。但系咧，原来啲比较。特立独行的人原来就是啲英文字行后的人比较多，所以即系我谂咧，其实呢个社会我哋都系个时候咧，去谂下点样将啲 sequence 改一改佢，将个次序改一改嘅，其实咧就可以有新嘅机会噶啦，我睇。 即系其实就伍生你提嘅就系、是、好似弹性翻工时间咁样，我哋就弹一个弹性不划次序，咁啊将个资源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啲分配，系咪？ 这个伍生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叫做一个次序颠倒、你颠倒了次序呢，整个世界又不同了，所以我们研究易经呢，你知道呢、现在我们所看的易经是叫做周易，周易呢就以乾为主，乾卦是第一卦，但去到商朝的易经呢，我们相信叫归藏，龟藏，龟藏咧就系以坤卦为第一卦，咁佢问题就唔定，即系坤卦第一卦，佢成个八卦嘅次序都全部颠倒， 系、 所以变咗系你而家本日易经嚟嘅，因为嗰个运作模式、嗰、那个思考轨迹同唔同晒。你问嚟喺周易里边咧，乾卦第一卦，然后个八卦嘅排列咧，对卦系第尾嗰卦，咁去到呢、这个龟藏咧就颠倒乾坤。 坤卦是第一卦，乾卦是第二卦，第三卦呢就变咗系周易嘅最尾嗰卦叫做兑卦， 哦、 兑卦，而第四卦就系周易嘅尾二嗰卦叫做艮卦。 嗯， 啊呢、這个如果系周易咧就乾坤震巽，佢就而家就乾坤艮兑。 嗯， 成个八卦嘅次序全部同你一个大颠倒，已经唔同晒，成个思维模式唔同咗。 嗰、那个八卦系调转晒，个方位有冇调转啊？ 都有，当然调转啦，全部颠倒，所以成个运作模式唔同。所以我而家我几十几年前咧，我而家仲未写完啦、嗯，我就而家写紧啦。有兴趣就将呢、這个就我尝试重新去解释呢个道德经。 系， 嗯。 即係老子嘅《道德經》啊， 咁 個做法點樣咧？我依仲寫緊啊，梁振文，咁啊，時間唔多，寫緊就話《道德經》，《道德經》啊，但係因為老子係主張反者道之動啊、 嗯， 所以第一章咧就叫做道可道非常道， 嗯、 名可名非常名。 嗯、 第八十一章啊叫做美言可信，信言不美。 嗯、 我而家就要將佢第八十一章變第一章， 行先。 第一章嘅變八十一章， 從無失。 因為叫倒轉經文啊嘛，倒翻轉頭嚟講，因為問題德經係講實用、實用啊，講應用啊，所以我第八十一章係第一章，第一章咧就係結尾嘅道可道非常道係一個 conclusion 嚟嘅，唔係一個開章。倒翻轉嚟寫，咁成個思維思路就唔同咗，係、 嗯、 嘛？即係睇你點做嘛，同一樣嘢，你本書睇你點去解釋。我由尾睇數翻上嚟，即係等於你而家問題做瑜伽、 嗯、 倒立。 嗯， 咁你变咗又唔同晒啦，系嘛？ 将个能量场 能量唔同咗啦，能量场唔同咗，个脊骨、脊椎都唔同咗。 未，你经常做倒立系，即系耐唔中做下倒立系，有用 嘅。系咪将啲血冲翻上去咧？即系灌翻落个头度。 即系将个，其实你个能量场啦，同埋将啲血即系因为其实我系长期，其实你见到好多人出问题脚譬如痛风病啊，呢啲咁嘅症状做倒立系有好处嘅。 系， 同埋就系话贴地啲去讲啦，即系我可能我哋而家呢一代经常都会挨夜啦。咁你捱夜之後，你其實你個身體個人，哎呀，又痛啊，或者你同埋你可能要飲咖啡先可以提神啊。其實如果你真係，我係一個捱夜嘅專家嚇，即係唔係一個好事嚟嘅。但係如果你想即係捱夜嗰陣，你想醒一醒啊，你試下做下倒立啊。 嗯、 你即刻醒啊！比你飲咖啡仲快， 係所以我哋顛倒唔係話咩，其實啊，如果我哋而家職場上啊，你有個講法叫做換位思維啊。所以而家你聽眾，如果係打工仔，你翻咗去同老闆講話，我哋不是你諗啊，想象下，如果我同你換位，我係你老細，你係我下屬，個情況又會點咧？係咪好似我對你係咪好似你對我咁樣？就唔同咗，換位，換位啊！ 哇，好犀利！如果可以有本事走去同自己嘅老細講到依一番説話，而有一個正面嘅結果咧，咁你就犀利啦。 咁現在、 okay. 老細可能會拜嘅話，好欣賞你噶。 我會覺得係 喺職場上邊，就我諗唔係個個夠膽嘅。我諗80%-90%嘅打工仔，我都係打工仔開嚟啊，係咪？就唔敢同佢。不如我坐你個位咁咪。佢唔係諗住你， 我依家 imagine 咗，唔係實際喎。 imagine 言為心聲啊！你想坐個位啊？你死啊你啊！你同大將軍講，你即係想坐佢嘅元帥位唔得噶嘛？職場而家成日講咧，即係都普及咗，就講嗰個 empathy 同理心，係嘛？你用你個用我的角度去睇下，即係睇出下下屬啊，好淒涼啊，佢哋點啊咁。 但係嗰段説話就係一樣噶嘛，即係到底係女戰女敗定係女敗女戰？ 爭好遠。 即係所以你同你老闆講呢段説話嗰陣，你個言辭修飾點樣去講？ 我言辭修飾就係、是老闆，我好慘啊！或者我手下啲同事好慘啊，晚晚做到十二點，飯冇得食，唉，好淒涼啊！你同佢哋傾下偈啊咁。呢個咧，佢可能聽入耳。喂，唔啱，我上嚟坐你個位，你去做我個位咧，你做我手下啲位，你俾我折磨幾日睇下試下咁。 咁樣得唔得咧？老闆，我知道你好辛苦。但是你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人的，你应该亦都你，我相信你可以体谅我哋，点咁样讲落去，就可能会好啲啦，系嘛？ 即系你要咧，要强调，要个嗰、那个方向性就系去谂啫，千祈唔好话无疑我坐你个位。 唔系，我哋要落个 disclaimer 吓，我哋呢个只系个人观点。 批判你个位， 个人观点啊，唔好照 呢句说话咧，我谂喺。政黨、政府一個機構咧、一個人一定唔敢講呢句説話嘅，一定唔敢提出就係坐第二號嗰個人。 所以我想起呢，即係我因為我研究易經啊，你諗住講以易經嚟講咧，佢一個卦本身有三種嘅顛倒。嗱，一種顛倒咧，將個卦打個關斗，我哋嗰個叫中卦。第二個顛倒咧，就將嗰個卦咧，陽爻變陰爻，陰爻變陽爻，我哋叫錯卦，係第二類嘅顛倒。第三類嘅顛倒咧，就係將個上卦同下卦互換。下卦擺上高，上卦擺下邊，咁我哋叫互逆卦，上下倒轉。咁、一個就倒轉 upside down， 成個卦打個關頭，咁依家一種顛倒， 問 題一種咧就問題就係上下對調，第三種咧就陽變陰，陰變陽，三種。 佢其實佢 咁變咗三種嘅一個卦本身已帶嚟你一種三種嘅顛倒嘅思維。 我唔夠聰明跟你學呢個易經啊，不過聽你講得多咁啊摸索下，佢嗰、那個即係陰。淨係用一個陰爻、陽爻，而衍生咁多嘢出嚟咧，全部係數學式嚟嘅嚇，即係。 因為佢講到有樣嘢係暗藏嘅危機嘅，你譬如舉個例，佢亦經有個卦講個同人卦，本身係和同大家 friend 做 friend， 但係你將個陽爻變陰爻，陰爻變陽爻咧，個卦本身咧就變咗做係一個咩？就變咗做一個師卦，老師嘅師，嗰、那個係打仗卦嚟。係，即係話喺和同背後嘅危機就係打仗。 即是和平一轉， 係啦，就變咗戰爭。一反面。 正話啊，聽眾啊，伍先生講好有趣嘅，即係譬如話我哋 A 至二 set 咁排列，由一至十、一至千、一至萬喺字典咁樣。呢、這個模型中咧，嗱，阿岑老師正話講易經嗰幾個，呢、這個係比較係哲學性啦，係咪？亦都係唔係常人可以即係做得到嘅。但譬如話，如果我將 A 至二 set 掉轉一次咧，排列 A 至二 set， 我諗係一個約定俗成嘅方法嚟嘅，係嘛？即係喺創造呢個符號文字嘅時候，咁如果現在有咁多十億人去用呢套符號，我哋再排過一次咧，哇，是不是要个教育成个改啊，先至走得到呢？嗱、红绿灯咁简单啫、我将佢调转，绿黄红 咁，咁好危险， 好危险啊！ 因为而家啲人唔习惯颠倒去谂嘢。你譬如举个例，而家个个都讲我哋嘅后任特首，个选票系1416，有冇人坊间未见话咁样系颠倒地去谂？唔讲1416，讲6141。跌到啊！啊咁又唔同曬喎，啊呢邊真係你嘅類思維得出嘅答案又唔同咗喎，唔好講一四一六，行講六一四一，跌到嘛 reverse 嘛，我哋講嘅反車道之道啊，點解冇人講六一四一咧？點解個個講一四一六咧？啊，點解你冇講六一四一啊？依個又唔同曬， 因為你冇六千幾個人 啊，呢個裏面啊，所以有啲嘢咧，我哋講個顛倒後邊嘅真相咧，就變咗係頭先你講黑洞啦。就而家嘅世界本身就好多嘢係 hidden 嘅。你又要通過顛倒呢個思維模式，你去揾到嗰個 hidden 嘅嘢。 我哋而家個世界好多嘢係 hidden 嘅，即係由有一個物理學嘅世界去諗都係㗎。Dark matter， dark matter， dark energy， 係 轉咗你。八九成 系啊， 咁嗰啲啊你见唔到嘅。而家问题就话你问题，你医病都系你要有一个颠倒嘅思维，佢先系揾到个病因。 COVID-19 都系噶，其实佢系 hidden 嘅好多嘢，我哋先睇到个表象嘅啫。里面究竟搞乜鬼，我哋都未知。 同埋而家好多人提开，点解会有呢个 long COVID 啦，长嘅新冠病毒，即系会点解有啲人会拖好长，之后手尾好长啊？到底点解 而家都未解开围噶？而家个唔知你麦玉玲冇事啊？你仔试过靓嘢啦？唔知你仔有冇问题？你观察佢而家个问题，染过 COVID-19 之后嘅后遗症嘅老母啊？ 呢个听得好多喎，好彩我啲细路冇事。 Hidden Hidden， 同埋佢幾時個 duration 幾時會病發都唔知，點解會出現啲問題？好多嘢我哋係 hidden 嘅。嗱，顛倒你去咧，你就變咗你可以揾到嗰樣嘢。 即係用一個 negation 嚇、 ，negation and negation negation 咧、去辨證翻佢出嚟。 你見到嗱，我個 禅宗嗰个清源禅师嗰个偈语最出名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嗯， 见山不是山，嗯、见水不是水，系颠倒。 系， 然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系另一个颠倒，又去翻原来。但后尾嗰个见山只是山，同前面嗰个见山是山系唔同嘅。 嗯， 即系颠倒之后嘅颠倒啊，唔系回复翻原来。 即系还原唔到啊！ 还原到嘅，因为依家中间多咗个见山不是山。多了个时间值， 系， 嗯， 世界上真的很多嘢还原唔到嘅， 还原到啊， 系水同冰的关系就叫做还原到，系、嘛？连结翻佢， 表面上是一样，见山只是山，但其实佢中间有个时间值，因为你个由零度去到个颠倒就180度，180度嘅颠倒又翻翻零度，但翻翻零度嘅零度同原来嘅零度唔同，因为第二个零度咧。是中间经历过一个180度的一个 reverse， 嗯， 所以呢个世界又不同了， 即系好像月亮圆缺一样啊。 系啊， 月亮每个月其实它由新月慢慢变到呢个盈月，跟住再慢慢咁样再变翻一个好瘦的呢个月牙。其实它中间嗰个变化不同，同埋其实我哋每一个月，其实月亮围绕住地球。地球圍繞住太陽，太陽又圍繞住另外一個銀河系，銀河系又圍繞住另外一樣嘢。其實每一個時間，我哋其實表面上我哋平時睇嘅係一個簡化嘅圍繞嘅，好似見到佢好似所有嘢其實係定格喺呢個太空中，但其實我哋。地球其實是一個太空船嚟噶嘛，我哋不斷地向前，向住某一個方向，我哋都唔知道係乜嘢方向嗰度去行。所以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嘅月亮同埋其他夜晚嘅星空，同100年前同埋100萬年前係完全 應該唔同， 唔同嘅，因為我哋喺度走緊位噶嘛， 走緊位。 咁所以 我諗即係普羅大眾嚇，我哋咁唔係個個識天文嘅人。就是说老师讲那么多或者书本讲那么多循那个轨迹行。于是入了个印象呢就是这样啦四季啦 ,365 日是这样转啦、其实倾斜了几多怎样动法真的不知道。 同埋其实南北极现在都在这里调转的。原来我们的地球原来南北极不是一个 set 死住在这里的一样东西嘛。地球的南北极是每几多万年它自己会上下。调转嘅， 系冇错。 而家依一个 process 又开始紧啦，所以可能我哋如果佢听日即系突然间改变，呢个可能性好低啊。 好低。 但系咁我哋啲 GPS 就唔使用啦。 咁你唔系咁啊？讲紧几万年就都唔需要咁咁上心。 好多嘢都喺度变啦。 系 天气亦都喺度变啦。以前我哋觉得住喺海边一即系， 我哋要面对，其实我哋做好个心理准备，就要面对越嚟越多颠倒。嘅嘢會發生，因為會好快啊，可能會知啊，會好快10年8年就會依個元宇宙嘅世界，即係虛擬，你戴咗個頭盔，你永遠喺個虛擬嘅世界，你唔想出嚟噶， 咁啊，你仲好過去見真嘢。快過見真嘢，方便過見真嘢。我帶住佢，咁我帶住佢望到啦。啊，而家 嗰度嗰個世界滿足曬你所有，所以你唔想翻個現實世界面對真正嘅嘢，咁咪一個顛倒咯。 其實可而家已經開始有呢種概念。 5G 就嚟噶啦，因為而家係速度未夠快啊。 係而家已經有一啲品牌咧，頭先阿飛哥講品牌啊，有啲品牌咧已經開始賣呢種虛擬嘅外觀。即係你譬如你個波鞋其實白色嘅，但係你影相咧，你通過手機咧，你已經可以喺上面換唔同嘅顏色啊。咁有好多人已經即係有啲年輕人覺得喺遊戲入邊嗰個形象同埋嗰件皮膚啊，或者嗰件衫啊，嗰個道具係同我現實生活中一樣重要啊。可能比我現實生活中更加重要添，因為我大部分嘅朋友我大部分嘅大家見到我嘅形象就係、是。嗰、那個形象是更加重要過現實生活。 係啊，冇現實，冚唪都係虛擬環境生活。咁即係一個顛倒的世界，即係等於嗰出電影廿二世紀殺人網絡一樣啦。呢一全部其實都係其實唔係 real 嘅，即係比現實世界更加顛倒，更顛倒嘅2.0。即係而家已經呢個世界，我哋嘅現實世界已經係顛倒啊！你做咗虛擬環境嘅時候，嗰、那個係顛倒嘅2.0，係加倍顛倒， 假象上嘅假象， 係 2.0， 唔係顛倒中翻翻轉頭嘅顛倒，而係話將個 再顛。 再癲，癲倒嘅 square。 哦，唔係顛倒 square， 唔係顛倒嘅 2.0 啊 ，cube 再加 n 加一， 係啊係啊，所以好恐怖噶，即係更加加倍顛倒。 咁如果係咁去到咁樣嘅地步，如果你話好多人都沉醉喺咁樣嘅顛倒世界上邊咧，真係隱居嗰啲人可能到時就最好啦，係嘛？我唔需要靠呢啲嘢，係嘛？我 啊，你都要你隱居，你都要死嘅，成個世界會變啊嘛，所以未來人。翻嚟啊！可能有留意到啊，未來嘅方面就話我哋將來未來嘅世界會喪失呢樣嘢，因為你永遠活喺嗰個咁樣嘅顛倒嘅虛擬空間度咧，你就冇咗喪失咗人類基本有嘅情感，冇咗情感就冇咗愛，冇咗愛咧就唔會有男女交歡而出現個繁殖。所以將來人類走向滅亡之後，唔識得 reproduce， 唔識得 reproduce 嘅下一代全部都係 clone 出嚟嘅 ，clone 出嚟 係複製噶， 複製人， 你全部係複製人啊，係啊，克隆出嚟嘅， 慘啊，咁啊好多好多畸形， 複製咯，全部複製咯，好嘛？ 咁我哋又講翻，由聽日咧，聽晚嘅廣東廣西咧，就講啲貼地啲嘅嘢。咁咧就講乜嘢咧？拜登承諾介入台海戰爭，啊，馬鼎盛、劉夢紅、陳澤慶。咁所以顛倒呢個題目真係好大， 好大。 諗嘅思維嘅空間亦都好多。好嘅地方就係話可以，應該可以等我哋腦洞大開，即係好似頭先飛哥所講嘅話。不是个水在度流，我哋可以尝试谂下，系咪喺个桥喺度流啊？ 桥流水不流，啊，唔系水流，系水冇流嘅，即系水永远系流，其实嘅啫，所以永远一样。 即系我哋 桥啊不断变，你唔知道，因为桥流咯。 即系水流系佢嘅生态， 系啊， 正常生态，唔喐先怪系嘛？ 好，咁我哋听翻首歌啦。今日呢个系冯润，我唔识读呢个字，我呢个真系生不逢时。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冯允谦嘅生不逢时。我哋下次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愿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身，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席内，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被惯怀着这最漫长渴望，78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生不逢时，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